叮咚，高田剧场发糖啦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 我是李景慧，要转发哦。 第三集，685分。丁俊聪的哭声，加上叶婉贤和丁文成俩大人面红耳赤的争吵声，外面乱成了一锅粥。 真有本事你！ 歪脖树影渐渐模糊，丁现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中，忽然被困意席卷大脑，他早已习惯，这是家里的常态。 高中3年快点过去吧，地狱般的18岁，早点结束吧。 第二天，昨日的闹剧又成了过眼云烟。叶婉贤带着丁家姐弟俩去东向伟的周家做客，临出门前，叶婉贤再三叮嘱，这位周叔叔是贵人，在这次父亲的调职上，周叔叔出了不少力，在饭桌上要多说好听的话。说完又看了眼丁宪，特别叮嘱， 你周叔叔家有个儿子，是周家的小少爷，他好像也是今年考上的3中，我听说啊，总分还没你高呢。你平时啊，可以多帮帮他，跟他打好关系啊。 丁宪觉得，在母亲眼里，人类的划分并无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小孩，只有2种：有用的人和没用的人。 好， 他表面上机械地应着，但他觉得自己步入了叛逆期，对于母亲的叮嘱绝不付诸实践。或许还可以更叛逆点，反其道而行之。不过在看到那位小少爷的瞬间，丁宪忽然想跟母亲达成统一战线了。周叔叔在40几岁那辈人里算是一表人才的，戴着副金丝边眼镜，模样斯文有礼。周夫人是丁宪见过最美的中年少女，用少女这词儿一点都不违和，因为完全看不出年纪。叶婉贤发挥她谄媚的功力，把周夫人哄得前仰后合的。周夫人自然亲切地挽着她的手，客气地跟她说： 正好今天家里来一帮小孩子，你们一起留下来吃饭吧。 呀，那是不是太麻烦你们了？ 哎呀，麻烦什么呀，就多几双筷子的事儿，都是4月3中的同学，正好让宪宪跟着熟悉一下 啊。啊，说着对对对， 叶婉贤扯过丁宪， 哎，谢谢啊，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周阿姨。 丁宪沉默地看着周夫人，他在想，如果这时候他接一句其实我妈一次都没提过你，叶婉贤会是什么反应。但周夫人确实和蔼可亲，她决定暂时把自己的獠牙收起来，换上乖巧的笑容。 周阿姨您好，常听我妈提起您。 叛逆期的标志之一，撒谎不眨眼。 真乖。 周夫人摸着她的脑袋。保姆做好了饭，周夫人带着丁宪母子3人已经在餐桌前坐定了。一位戴着小花礼帽的少女率先从楼梯上飞奔下来，看见丁宪时她愣了下，笑了笑后找了个位置坐下。 周姨，这位姐姐是谁啊？ 这是你四月哥哥的朋友，叫丁宪。 姐姐你好，我叫宋一锦。 少女脸圆圆的，白白嫩嫩，很漂亮。坐在餐椅上，隔着半张桌子，冲她友好地伸出手。她应该是丁宪见过最漂亮的女孩。丁宪也伸出手，摆出自认为大方的笑容，微微一笑。 你好，我叫丁宪。 丁宪姐姐你真瘦， 你真漂亮。 谢谢丁宪姐姐。 两个半大的小孩在餐桌上学着成人世界的恭维，弄得周夫人和丁母啼笑皆非。 行了，两个小孩子学什么大人说话呀。 哎呀，现在的小孩啊都早熟。 尽管长辈那么说，宋一锦和丁宪却相视一笑，这 就是成长的秘密。丁宪在书上看过一句话， 大人们总拿我们当小孩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自己老了。 过了十分钟，人还没下来，周夫人急了， 哎，一锦， 嗯， 他们几个怎么还没下来？ 哦，蒋成哥他们还在玩游戏，我饿了就先下来了。思月哥还在睡，就不醒。他怎么天天都困成狗啊？ 说完就后悔了，一时嘴快，私底下打闹说话没遮拦，忘了在长辈面前收敛。宋怡锦又吐吐舌，有点不知所措。周夫人揉揉她的脑袋，嗔怪道：“ 你一个小姑娘，怎么整天说脏话呀？” 正说着呢，楼上的客房门忽然被打开，响起说话声。 上啊你这！这老王我全一个人扛着。哎，我快上！哎， 上不了，上不了，打不了这波。 不行啊你，真打一下午了那 不。不行，你看看我蓝都见底了。 别说别说， 上去我就没了。 不是，你得锻炼一下，这学习不行，你打游戏怎么还不行呢？ 我体育好啊，怎么了？ 阿晨， 周夫人冲楼上喊，几人的说话声停下，一道朗润的男声响起：“ 啊，在， 你去叫下思月，这小子快睡死过去了，都等他吃饭呢。其他人洗洗手，先下来吃饭吧。” 蒋晨刚赢了两把，愉快得很。 好嘞，您等着啊。我去把他给您脱掉。 紧接着就听见楼上一阵砰砰砰的拍门声，以及蒋晨标准的男低音，还带着点播音腔。 阿月，别睡了，你妈喊你吃饭。 蒋晨不依不饶， 开门开门。 不知道为什么丁宪有点紧张，他屏息听着楼上的声响。 哎呀，吃饭了，快开门。 说实话，他对那位小少爷还挺好奇的，基因这么逆天的周氏夫妇究竟能生下什么样的逆天物种。楼上忽然静了三秒，先是一阵塌了的拖鞋声由远及近，然后咣当一声，房门被人打开，紧接着响起一道极其暴躁而且不耐烦的声音： 蒋晨，你要找死是不是？ 在丁宪听来，莫名的还带着一点没睡醒的慵懒和性感。蒋晨怕死了这位有起床气的小少爷，丢下一句你妈喊你吃饭，就拔腿往楼下跑，跟一阵风似的咻咻穿过客厅厨房。 哎，你妈喊你吃饭呢。 朵朵，哎，这是打哪儿来的姑娘？ 蒋晨忽然目光一转，准确无误地落在丁宪身上，他上下打量着。丁宪坐在周夫人边上，穿着件小白裙，五官小小的，双手规矩地摆在腿上，模样乖巧，只是脑门上肿着的包有点滑稽。身后周思月一脸困倦地揉着眼下楼，拖鞋被他踩得塌拉响，双手松懈散带地抄在裤兜里，不疾不徐地往下走。行至最末几级台阶，他快速点了几步，长腿踩到地面，又恢复了不紧不慢的步伐。越过蒋晨时，抽出一只手习惯性地捋了下他的后脑勺，随意开口： 怎么了？傻了？ 他说话的声音很悦耳，富有磁性，是丁宪听过最好听的男声。然而字正腔圆里还带着一丝不正经，不像蒋晨那滑不及溜的京腔。蒋晨刚要问他这人谁啊，结果那位少爷眼睛都没往丁宪那边斜一下，径直朝餐桌过去，在宋怡锦边上拉了张椅子，敞着腿坐下。蒋晨立马跟过去，在他身边坐定。丁宪原本低着头，听见这质感爆棚的声音，顺势抬头望过去，然后就被一个顶着鸡窝头的少年给惊艳了。 果然是细皮嫩肉的小少爷啊，轮廓和线条都带着与生俱来的傲气。色是魂鱼啊，色是魂鱼。 周思月并没有发现桌上还坐了三个陌生人，他低头自顾自地喝着碗里的汤，直到周夫人开口唤他的名字。 思月。 嗯。 周思月喝完最后一口汤，抿了抿下唇，慢悠悠地抬头看过去。 这是你丁阿姨，这是丁宪， 你们小时候见过的。 狄阿姨好。 周思月有点近视，不爱戴眼镜，眯着眼辨认了会儿，没什么印象。他身子往前倾，礼貌性地打了招呼。他的问好不卑不亢，也看不出任何面对陌生人的局促，十分从容。之后他又将视线转向丁宪，淡薄地勾了勾唇，贵气十足。相比之下，丁宪就像个傻子，眼神没地儿放，局促地一点头，然后就慌乱低头盯着自己的碗，也不知在害羞个什么劲儿。丁母笑得跟看见自己亲儿子似的。 哟，这是思月吧？长得可真好。哎呀，小时候阿姨还抱过你呢，没想到现在都长这么大了。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时间过得真快啊。 周父附和的笑笑感慨道。丁母统统一旁沉默的丁宪。 哎，谢谢啊，这就是思月，你们两个小时候还睡过一张床呢。 两个当事人都是一愣。周夫人干咳了声，见儿子皱眉不耐，开口帮忙打圆场。 嗨，小时候的事不提也罢，他俩那时还不记事儿呢。哎，对了，宪宪，听说你也考上三中了。 685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我们下集再见。